听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后两天呢，本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了，适宜开展赏花、踏青、游园等户外活动，气温的窜升也很快，最高气温明天呢是11度，后天达到17度，春意越来越浓了。但是最低气温还是在冰点上下，昼夜温差非常大，夜间和早上体感温度很低，提醒大家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您的着装，谨防感冒。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偏南风二三级，气温零上五到八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渐四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大家及时调整您的着装，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环路方面，目前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北三环苏州桥到马甸桥由西向东，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东西双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呀一起来关注一下睡眠方面的问题。 该什么时间上床睡觉？怎么睡才能最有效缓解疲劳，养精蓄锐？为什么有时候睡足10小时醒来依然觉得疲惫？睡多长时间才最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4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存在睡眠问题。3月21号世界睡眠日，健康加油站推出健康好睡眠不做特困生特别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给您说说如何睡得好觉。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邀请到的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您好，宋主任。 啊，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睡眠方面的问题哈，尤其谈一谈如何睡个好觉。我们说光睡觉还不成，我们还希望提高睡眠质量哈，保证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简单来给我们科普一下，保证好睡眠起码得满足几个条件呢？ 是这样的，保证好的睡眠啊，首先来说呀，就是我们入睡通常会快一些。怎么快呢？大概的话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能睡着， 哎，入睡就没有问题了。 入睡要够快。 对， 嗯。 另外呢，在整个睡眠过程当中，睡眠维持的比较好，也就是说，睡眠过程当中呢，通常是不觉醒的，或者是觉醒的话，就觉醒一次， 一觉到天亮。 一觉到天亮是 最理想的 状况。 嗯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时间啊、嗯，睡眠时间呢，对于成年人来说，通常在6到9小时，或者是7到9小时。 嗯， 这个时间如果也能满足的话。这个睡眠我们来说呢，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哎，健康的睡眠。 睡眠时长要有保证。 对。 这三条了。 嗯。 就满足，首先要满足这三条哈。 对对，最基本的一条。另外还有呢、 嗯、 就是醒来之后，哎，感觉自己精力比较充沛，哎，头脑比较清醒， 嗯， 身体呢比较轻松。 就是说睡觉真正达到让自己身体放松这个目的了。 对，这个时候、嗯、这种感觉的话，有这样感觉的话，表明这个睡眠是有质量的一个睡眠。 好嘞，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像宋主任刚才说的这种起码是满足基本条件的这种好的睡眠哈。所以说现在经常这个网友就开玩笑的说，这个觉呀被梦也好，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打得稀碎，就是很难谈到好。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关注和睡眠有关的问题。如果您一直啊在受到睡眠方面的困扰，这觉睡得不够好，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 651-5083，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日前，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患脑瘤在台北不幸过世，享年83岁。一听到脑瘤啊，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吓傻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会长肿瘤呢？这脑瘤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接下来节目呢，要连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肿瘤中心的林庆堂副主任医师，一起来了解一下。你好，林主任。 主持人你好。 其实说到这个瘤子呢，我们一般人都会是谈瘤色变哈，认为瘤子就会引发这个癌症，相当于给自己判了死刑。那日前李敖先生是因为患脑瘤离世了，先来跟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脑瘤，一旦患上脑瘤真的就会要命，有那么严重吗？ 啊，是这样子，就像我们身体其他器官一样的，脑部呢有些细胞也是会发生癌变，就是属于形成的脑肿瘤，但是整体而言脑瘤的发病率比较低，一般排在第10位。但是脑瘤呢有良性跟恶性之分，对于大部分的良性肿瘤，我们通过手术治疗啊，绝大部分病人都可以治愈。对一些所谓的恶性脑肿瘤，就像李敖先生得的那种脑干胶质瘤，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些方法能够在保证病人生活质量情况下能延长病人的生命。 也就是说，像他患上的这种恶性脑肿瘤的话，只可能是尽量延长生命，没有办法达到治愈的效果，是吗？ 啊，目前治疗水平是这样的，但现在呢，这个治疗水平更新很快，有很多新的药物啊、免疫治疗啊，也都在日益更新，所以呢，还是在目前还是可能有比较大的发展的将来。 好，那网上也有很多的这种传闻哈，比如说常用手机更容易患上脑肿瘤，还有的人说这个常染发容易患上脑肿瘤，也想问问您，这些说法都靠谱吗？ 这些看目前看还不是有很大的科学根据。脑瘤的话，从发病来看，可能遗传有一少部分的遗传性能导致脑肿瘤，但是一些外部环境，目前唯一明确的就是一个电离辐射。然后像我们经常说使用的这个手机啊，目前没有这个很强的这个根据来说它跟脑瘤发病有相关。然后染发剂的话，可能它是影响是作用在头皮，我们常理解脑肿瘤是长在颅骨里面的，这两个也是不太有什么关系。 嗯，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想要提醒我们的，比如说脑瘤的这个发现，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早期的症状，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是提醒我们要格外注意呢？ 脑部是我们这个最重的器官呢，它当然 一旦发生这个肿瘤的压迫啊，它比较常见的症状有头疼。第二个的话，最常见的话就是这个癫痫发作，就是我们白话讲这个羊癫疯嘛。这两个症状加起来能占到70%病人的一个症状。所以有时候要是病人有头疼或者是癫痫发作的时候，就提示说可能脑部有问题，要到医院去检查，去拍点片子看一下。 关于这个头疼，我要多问您一句哈，头疼这个症状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过。如果是这个脑瘤，它早期的这个发生的头疼是怎么样的一种疼呢？ 啊，头疼脑，因为就像您讲的，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头疼，比如像休息不好啊，也可以导致头疼，对吧？但是脑瘤的头疼它是有一些特点的，它一般是持续性的疼，而且一般它不是说某个部位疼，它可能是整个脑袋这个脏疼，而且它一个神经目重，就是说这个早上起来可能会更重一点，而且它往往伴有一个就恶心呕吐，很多病人因为他这个脑袋里面长肿瘤，就是乳压很高，会经常有一个呕吐的一个表现。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林主任跟我们的连线，跟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和肿瘤、脑肿瘤有关的内容，再次感谢您，谢谢。 谢谢您。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其他方面的资讯。胰腺癌登峰计划及肿瘤绿色治疗模式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会上多位国内外肿瘤和免疫学专家共同发起胰腺癌登峰计划，探索以免疫技术为核心的胰腺癌综合治疗模式。据了解，胰腺癌是癌中之王，发病率高，治疗方法有限，生存率极差。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皮外科教授李先亮表示，提高胰腺癌整体治疗效果，医疗专家和社会资源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努力。登峰计划创新了合作模式，从早筛、早查、病理研究、免疫监测、免疫评估等方面攻克胰腺癌的治疗难点。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为主题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从2月16号启动以来，得到全国各地专业词曲创作者以及业余音乐爱好者的积极响应。截至3月16号，组委会共接收社会应征作品317件。这次歌曲征集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据了解，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7月31号截止。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网络投稿请登录北京时间网站，投稿地址为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是10022。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的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宋主任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问题哈。您这觉每天都睡得怎么样呢？节目的一开始，宋主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基本标准，像这个睡眠的时间，您得有足够的保证，还有呢，就是入睡。很多人就出现了入睡困难哈，您怎么着也得是上床躺着半小时以内就保证睡着，如果您这一二三三秒钟就能入睡，那更完美了哈。 对 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觉呀，争取最极致的这个目标就是一觉到天亮，中间不会频繁的我们睡着睡着就醒了哈，这种也不太好。那第四条是什么来着？ 就是醒来之后 啊， 感觉自己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这证明我们这个觉睡好了。其实从出生那天起哈，我们每天都要睡觉，尤其是小宝宝，这一天得睡20多个小时呢。 对，是这样的。 嗯，人的一生当中1/3的时间我们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了。有的朋友开玩笑的说，哎呀，天天都在睡太浪费时间了。那么在这个专业人士看来，宋主任帮我们回应一下，这睡觉真的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吗？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呢，睡眠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睡眠看起来它似乎是一个很单调的、平静的、简单的过程。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着很多重要的、不为人知的一些真相。 嗯， 比如说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做梦，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尊重睡眠本身的这种自然的生理的规律。 哦、 困的时候就让自己睡觉。 该睡觉了。 哎呀，如果有那些愿望想满足的话， 嗯， 给自己留一个期待，比如说明天的什么什么时间。再做这个事情， 正好我们也说到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了哈。 嗯、 以前我们就经常说什么几点几点睡觉入睡最好、 嗯， 然后呢，睡觉不要超过了几点再入睡。 嗯、 这个时间节点真的那么重要吗？ 时间节点呢，通常我们会有一个认识，就是说比较好的， 嗯，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就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之间睡觉是最好的。 哦， 嗯，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 嗯、 天短，啊、就是白天长了，对，白天 长 夜 短，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不到。但是呢，如果我们做些改变， 嗯， 比如说把房间的就说。光线降低啊、窗帘早早的给它拉上，降低光线的一些覆盖的范围，然后呢也可以做到，比较理想的时间我们还是推荐10点到11点之间。 好，大家伙就记住这个时间点吧，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入睡应该是最为理想的。 对， 从满足好睡眠的这个质量方面哈，起码它是一个前提。 对 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光线。这个光线就是我们睡眠的那个环境也很重要，温度、湿度、光线， 对，非常的重要。我自己总结的话叫“无黑暗不睡眠”，就是说啊，光线越暗的话，人会睡得越好。 嗯、 为什么呢？光线暗，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嗯， 说的就是什么？在日落的时候，没有光线的时候，就可以睡觉了。 啊、 嗯、如果光线很特别暗的话呢？我们那些促进睡眠的那些物质也会分泌的更多一些， 人体的感知能力哈， 对，比如说那种褪黑素 啊， 它就会分泌的比较多，然后呢，人会睡得比较好。如果你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这光帘、这窗帘不是遮光的，然后最好给它变成一个遮光的窗帘， 嗯， 把这窗户全部覆盖。如果这些你做不到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我有， 你说， 眼罩， 对，太对了，就是这个。 而且要说，就是爱臭美的这些姑娘都知道， 嗯、 现在有那种真丝眼罩，戴上之后还舒服呢。 嗯、 然后反正据说是戴上它睡觉，眼角周围不容易压出各种皱纹。 嗯嗯，非常简单实用的一个方法。 嗯，就是这个方法呢，就是对于在家睡觉呀，或者是长途去旅行啊什么的， 嗯嗯、 它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对，但是我们不是给眼罩代言的。 嗯，不是的，这里跟广告无关。 嗯、 好。我们抓紧时间哈，最后再来回应一下几个听友的提问。张阿姨80岁了，入睡很苦难呀， 嗯、 应该是很困难哈， 嗯、 还容易醒，半夜2点多她就睡不着了。以前她常吃这个左匹克隆，哎，又是这个药哈， 嗯嗯， 她说后来担心上瘾，医生给她换成叫 米氮平， 现在吃1/4片，第二天起来还困，还会没精神，想问问医生怎么办呀？ 嗯、 听说米氮平是治疗抑郁症的这个药， 嗯， 他又害怕了。 嗯，这个是这样的，我觉得医生啊，如果给开了米氮平，然后呢，我推测，这位阿姨本身啊，可能会有一些抑郁的，但是很多老年人啊， 嗯、 他觉得我现在衣食无忧的。我也不缺钱 啊， 儿女还挺孝顺的，我为什么会抑郁呢？其实有一部分抑郁啊，跟外部的环境没有关系，是内源性的抑郁。嗯，他就说是自己，比如说脑内某些化学物质它浓度低了或者不平衡了，导致的，是一种病理性的现象，不一定是跟外部环境有关系。 但是这问题大吗？ 通常来说呢不大，这种老年性的抑郁呢也比较常见。如果吃药感觉不充分的话呢，我建议最好还是到门诊看一看，我猜测是不是这种药的剂量不够充分，或者说是不是需要合并一些其他的促进睡眠的药物。我在这里呢一再给大家提醒，就是不要把助眠的药物视为洪水猛兽。现在的很多药物呢已经今非昔比了，不像以前那些老药一样。 好的， 嗯、 那我们也是建议张阿姨哈，您的这个情况呢，最好我们还是请专业的医生再帮您彻底的进行一下这种调整， 嗯、 包括用药这件事情、 嗯、 我们说用药也好，想停药也好，想换药也好、 嗯、 我们都交给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药师来做这件事儿。 对， 好，王先生67岁，晚上睡眠挺好，但是白天呢总犯困，听着广播、 嗯、 看个电视他就能睡着。 其实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会有一个推测，晚上睡得挺好，白天犯困的话，我需要提醒的是，这位先生啊，是不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人？然后如果肥胖的人的话呢，他有可能就是一个有一种情况叫睡眠呼吸暂停，